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9月16日是世界清洁地球日，北京电台双语学生广播基地培新小学站的学生记者们走进了松下纪念馆，了解松下作为奥运会顶级赞助商30年来与奥运的情缘，也学习了这个百年企业是如何在环境保护方面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进行创新的。接下来就请听培新小学站的小记者们对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事业驻城中心的王辉所长进行的独家专访。 您好，我们是培新小学记者站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问您一些问题吗？ 就是只是说在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家用电器方面啊，它会有一些这个制造，然后到后来才是说进入到一些小型的家用。 一开始最早是做那个插头开始的，然后就是那个自行车前的车灯，然后后面呢又慢慢的开始做就是跟家电相关的，就是电热的产品。这里面包括其实最早的不是大型家电，第一个其实是电熨斗，电熨斗当时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就是说松下幸之助那时候是接受到了福特汽车，因为美国的福特汽车那种生产方式，就是他希望让更多的人都可以使用到家电产品，所以呢因为那时候福特的那个就是大量的生产，成本下降，价格就便宜了，所以呢他也是采用这个方式，那个电熨斗就是大量的一个开始慢慢大量的生产，这样的话一般的家庭都可以用这个家电产品了，所以慢慢以这个思路呢就是所做的家电产品就是越来越多。 在他们这个企业进展到一个什么地方以后才去制作的？ 奥运，因为松下之前大概也知道就是有电视机的那个方面的技术，跟其他的一些摄像摄影方面都有很高的一个技术水准，所以他就是对1988年松下就是想用我们的技术跟产品把这种就是感动，然后让所有的人大家不用去现场，在家里都可以观赏到这个精彩的比赛，可以现场有更多的临场感，可以体会这种感动，所以呢主要是在这个视频跟影像传播广播器材，这些摄像机啊，大型的那个屏幕啊，包括我们家里的电视啊等等，通过这些来就是赞助奥运会，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这种奥运的现场的这种感动。 松下的这个新能源的发展还有什么，就是说新的一些比如说产品？ 松下的产品上千种都不止，我们的家电产品其实只占20%，大家对只占20%，剩下的80%都是其他的，什么零部件啊，什么刚才看到就是地板啊，什么都有，其实很种类是非常多的。现在比较领先的就是汽车电池这一块，就是我们电动汽车现在特斯拉大家都知道吧，现在大家都听说过特斯拉所用的电池全部都是松下的电池。松下的电池呢就是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稳定性，因为电动电池很容易就是大家会有那些电池的故障啊，就是可能会起火会爆炸，但松下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致性，所以它的电池的质量跟那个容量，因为容量也很重要，因为电的那个容量就是能够保证汽车能够续航那个更远，所以在这方面的技术在全球是领先的。现在目前为止会我们发展的很快，大家都在喜欢网上购物，那网上购物会产生什么问题？物流车很多吧，都要给你送东西了，对不对？都要送的就会产生什么问题？ 大气污染，对不对？如果不是电动车的话，排放的话会排气污染，交通怎么拥堵，对不对？这些问题都会要产生，所以这些怎么去解决？通过我们同学刚才说的电池，电池的话就是让汽车越来越都可以变成电动化，不用那个排放那个就是尾气，就是用那个电池的这样去解决这样的方案。 用电池做这个汽车它会更环保，那请问这个电池用完之后它还能再二次利用？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个电池的那个回收再利用，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么一个技术。你说的非常对，这个电池就不是用完了就是扔掉了，要对买掉，所以这个是对环境有不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也在不断的一个开发。 那松下是怎么把环保和节能这些方面的技术融入到一些家用电器？ 是这样，就是我们把节能环保里面的最主要就是我们减少那这个用电的量，通过我们的技术怎么把这个家电都要耗费电嘛，那是怎么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个进一步的一个省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举个例子吧，我们那个冰箱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需要一个隔热材料，原来的那个就是那个隔热材料会很厚，但松下用的是它独自开发的，对，像你现在松下用的是一个真空隔热材料，石棉，然后用真空就把它封起来，然后呢这个非常的薄，然后隔热效果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省电。 就松下就是它对于未来这个新科技突破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计划？ 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事业，它肯定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技术，刚才介绍了几样，刚才说了电池的技术，另外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松下研制那些机器人都是干什么用的？ 机器人的话现在我们主要是用在工业机器人，就是在那工厂里面，这机械手就自动的，就是有我们那种公共用的那种，在医院里面博物馆，对讲解的，对，这个有。然后另外有一个在中国的这个海底捞，大家都知道吧，海底捞正在开发一个新的就是机器人，就是配菜，自动配菜，就是你啪啪啪一点货，然后这个他可能点了那个牛肉啊，点了什么什么东西啊，蔬菜，他就通过那个机器人帮你盘子出来，然后咔咔咔一个给你配好，就是出来了，就是不用人了，就是用机器人来做。这个我们第一家马上就要在那个世贸天阶那边。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平时发烧感冒不舒服的时候呢会吃药，同时啊会用水来服药，但是大家知道吗，不同的药对水的量是有不同要求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吃药的时候喝多少水算是合适。好，那么进入到今天的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啊，我们问一个问题，大家服药的时候呢所喝水的这个多少这个量啊是否会影响药的这个疗效。那么看一下这个水的这个量啊，我们知道这个水啊是一个不可数的这么一个名词，因此啊我们用这 amount 来进行翻译，而不能用这个 number。 我们知道 number 呢是修饰可数的这个名词的。那么看一下这个水的这个数量啊， Does the amount of water you take withdrugs, 服药的这个水 the water you take with drugs, 这个药啊我们用这个 drug 来进行翻译。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medicine 来翻译也是可以的。后面影响到一个药物的疗效啊，这个影响我们看看用哪个词呢，是用 effect 还是用 affect。 大家有的时候呢会把这两个词啊弄混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说 affect，它呢是做一个动词来表示呢影响某一个东西， A affects B 啊，这里面 affect 是一个动词，而这个 effect EFFECT 呢一般情况下它是做一个名词来使用，表示一个东西 A has effect on B 啊，对 B 呢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选的这个词啊，影响是一个动词，因此我们要选择 affect AFFECT 来翻译这个影响啊，这个意思 affect the medication 这个药物的疗效 medication MEDICATION。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词啊，我们没有用 medicine， medicine 呢是药， 而这个 medication 呢，表示一个药我们服用完之后呢，对我们身体所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啊，翻译成这个疗效。所以说这两个词啊还是不一样的。同学们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区分开这个 medicine 和这个 medication。 问题问完了，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不同的药哈，那么有哪些不同的对水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一般口服剂量的药片以及呢中药的一些颗粒，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呢150毫升的这个水，这个量啊相当于我们喝的这个易拉罐的这一罐呢一半左右的这么一个量，150毫升。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于口服剂量的药片， for oral tablets， T-A-B-L-E-T 是这个药片哈，我们不要把它翻译成平板电脑了哈，这个词的意思呢特别的多，它呢可以指呢大家常用的平板电脑叫 tablet，也可以指呢我们吃的这个药片哈 tablet， 以及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立的一些杯啊也用这个词 tablet， 前面加上这个 oral O-R-A-L 口服的这个药片。 and the Chinese medicine 哈，以及中药的一些颗粒， 150 ml of water is usually required， 那么150毫升的水呢一般情况下就 OK 了啊，用的 is required。但是呢我们看另外一个情况，对于胶囊来讲需要呢至少300毫升的水来确保药物能够正确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同时啊防止这个胶囊变得柔软并粘在喉咙的这个壁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胶囊这个英文如何来翻译，叫 capsule C-A-P-S-U-L-E capsule， 它是指呢这个药的这个胶囊，但是呢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指这个胶囊，还可以指啊飞行员哈，我们航天员坐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太空舱也用这个词 capsule。 那么现在啊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胶囊旅馆啊，叫 capsule hotel。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胶囊药物来讲， no less than 300 ml of water is required， 需要300毫升的水 to ensure that the medication is properly entered the body，这个药物的疗效能够非常正确的恰当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and to prevent， 哎，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防止 capsule from becoming soft， 这个胶囊变软之后呢 sticking to the wall of the throat， 胶囊变软之后但是呢它没有完全融化，会粘贴在我们的喉咙壁上，会影响疗效，另外呢也不舒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确保呢在服用胶囊这个药片的时候呢这个水的量要达标哈，300毫升。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几个词啊，一个是呢一个东西哈、啊、变得非常的柔软，这个 soft 没有问题，后面粘贴在什么什么上面叫 stick to， S-T-I-C-K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东西呢能够贴在什么什么上面，同时啊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后面需要跟这个介词 to， 后面跟上这个名词哈 stick to someplace 啊 stick to the wall of the throat。 那么对于一些口服溶解的一些药片，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讲，应该在完全融化后和溶解后呢立即咽下，以防止药片呢在喉咙中扩张堵塞呢我们的呼吸道，从而啊导致儿童的这个窒息情况的出现。看一下这个口服溶解药片啊，叫 oral tablets， 同样也是一个口服的药片， should be taken after fully dissolved in water。 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物理的现象哈，溶解哈 dissolved D-I-S-S-O-L-V-E-D 是一个过去分词，表示呢一个固体呢放到液体当中哈能够溶解，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to prevent the tablet from expanding in the throat。那么这些药片呢一旦呢没有完全溶解的话呢会在吞服的过程当中出现呢体积的变大，后面 expand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哈、啊、它表示一个体积或面积的一个扩大哈、啊、expand E-X-P-A-N-D expanding in the throat， 以及呢堵塞哈、啊、我们的呼吸道 and blocking the airway， air 空气加一个way哈、啊、空气的一个通道啊，我们的呼吸道把一个东西给它堵上 block B-L-O-C-K。 另外啊这个词 block 还可以表示呢一个名词哈、啊、比如说一个街区啊，特别在美国我们会用 two blocks away 啊，两个街区这么一个距离， which could lead to a breathing difficulty， 会导致呢呼吸困难，那么最后呢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后面加的这个词组叫 breathing difficulties 啊，呼吸困难。那么有些情况啊，医生建议呢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不要喝太多的水，比如说对胃黏膜啊起保护作用的这些药。However, doctors say there are some oral drugs, 啊一些口服药 that should not be taken with much water. 哎，这些水的量啊一定要小心了。Such as stomach protective medicine, 胃黏膜保护的药啊，听起来呢这个中文啊会有些难，但是呢翻译成英文不难，我们学过 stomach, 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肚子 ,protective,我们学过 protect 保护，后面加 IVE 保护的，加上这个 medicine 哎，保护的药，所以呢合到一起 stomach protective medicine。 比如说哈，大家很早以前哈会经常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了一些胃药哈，比如胃不舒服啊，胃酸哈，胃胀等等，那么会服用一些胃药，那么这些药的功能哈，它们的疗效呢是起到了一个叫 stomach protective medicine。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种药剂啊还有成千上万的一个细小的颗粒，它们进入到我们的胃里之后呢会形成一个薄膜，覆盖呢我们受损的这些胃黏膜，并保护呢它免受胃酸的这个侵蚀。 This kind of medicine contain thousands of fine particles, 哎，这个词呢多少有那么一丢丢的难度哈。 Particle 这个颗粒 P-A-R-T-I-C-L-E Particle that enter the stomach and form a film, 形成一个膜，这个膜啊大家其实学过，但是呢没有学过这个意思啊，电影 film, 它另外的一个意思呢是指一个物体啊上面形成了一个膜，特别呢是指一个液体或者比较湿的一个物体上面形成一个特别薄的这么 一层的东西，英文叫做 film, 哎，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form a film, 形成一个膜 to cover the damaged stomach wall, 去覆盖呢受损的这一个胃壁啊。那么如果说你用太多的水来服用这种药的时候呢，那么这种药啊会迅速的稀释，同时啊它的颗粒将无法作用于受损的这个胃壁上面。 So if you take this kind of medicine with too much water, 哎，服用的水的量太多了的话呢， the drug will dilute quickly, 这里面有个词啊希望大家记下来，稀释啊 dilute D-I-L-U-T-E 啊 dilute稀释 quickly, and its particle cannot function. 哎，这里面又出现了上一段讲到了这个细小的颗粒不能够有效的工作啊， cannot function to cover the damaged stomach wall. 不能够呢有效的作用于受损的胃黏膜上啊，这里面仍然用的是 damaged stomach wall.那么如果大家喝水太多的话呢，防护膜或这个保护膜啊会变薄，失去呢疗效，因此啊建议呢只喝一小口就可以了。 The protective film become thin and loses effect, 失去了疗效。那么这个词呢我们刚才讲过哈，我们节目一开始来区分 effect 和 effect, 而这里面作为名词的话呢我们会用这 effect E-F-F-E-C-T lose effect, 失去疗效。 Therefore it's recommended,因此我们建议啊 to take such medicine with only a sip of water, 一小口，我们想用一个词叫 sip, S-I-P, 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呢我们轻轻的啊品一品啊舔一舔，那么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叫 sip of water, 哎，同学们记下来 S-I-P。 另外还有一种药啊喝起来啊跟其他的药不太一样啊，口感非常的好，叫止咳糖浆啊，那么它是一种呢更加粘稠的药物，它呢通过呢附在我们的咽喉来减轻我们的炎症。Cough syrup is more sticky medicine. 哎，这里面这个糖浆啊 ，syrup s y r u p 前面加一个 cough, 不停的咳哈。Cough syrup is more sticky medicine. It will stop throat inflammation by sticking to the throat.它能够减缓我们嗓子的这个炎症啊，后面有一个词 inflammation, I-N-F-L-A-M-M-A-T-I-O-N, 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炎症。好，那么喝太多的水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糖浆洗掉，那么这样的话呢有效的成分就不能